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好似仲有另外一個修女呢，都係遇到類似嘅命運嘅，所以有兩個呢係信咗道嘅。信咗道呢，咁但係我哋今次去睇呢，主要就睇一個。咁我哋去睇過呢，最後佢撞嘅地方啊，即係佢嗰個咁嘅石棺啊，落到去啊，有個像啊咁樣呢。咁當然後嚟阿美尼亞呢直情封咗佢做聖女啦。咁因為後嚟呢咁嘅衰皇帝呢就變咗嘛。放下屠刀嘛，咁咪受呢、這個格力哥里聖 Gregory 啦，咁感召最後就信咗基督教嘛，咁、所以後嚟呢啲人就封咗呢個呢就叫聖女，就阿美尼亞聖女、啊、原來又有一段咁樣嘅歷史。咁、既然講到阿美尼亞嘅基督教呢，其實上次我都講咗唔少啊，但原來都講留一樣嘢、我有一個好朋友 Pegasus 就係佢都上我嚟講天主教基督教㗎啦，咁樣呢佢就話係 Eddie 你又講漏嘢啦咁樣啊，又講漏咩，咁佢一講我記得啦，因為實在太多啦，你睇下16日去3個國家，3個唔同嘅導遊、去咁多地方聽咁多嘢，真係怪一漏萬唔出奇啊。佢特別講一樣嘢，佢話呢呢、這個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北同埋一陣間會講嘅嗰個 Georgian 嗰個都係一樣嘅。佢話呢原來佢有一樣嘢同羅馬天主教嘅教廷嘅教義係唔同嘅，就係佢哋基本上係唔接受三位一體呢個講法。嗱、你知三位一體，即係除非我哋冇讀過教會學校啦，即係稍微接觸過嘅我哋都知道㗎嘛、即係等於我哋而家成日講三權分立，究竟香港有冇三權分立呀，係咪即係立法啦、司法啦、行政咁。咁但係三位一體呢當然唔係，就係佢哋嗰個 Catholic 嘅 Catechism 嘅教義入面呢，就係聖父、 聖子、 聖子同聖靈啦，係咪即係 The Holy Father、Holy Son and Holy Ghost， 係咪咁樣。而呢個耶穌呢就係、是、聖子嘛，就係、是、上帝派嚟人間嘅佢嘅仔嚟㗎嘛。咁、但呢個呢就係、是、非常之你可以話係吊鬼㗎、因為按照呢個呢就話根本佢三個呢都係一個嚟嘅、即係一又係三，三又係一，呢個所謂聖三一就係叫 Trinity 啦、英文啦，即係咁，即係所以耶穌佢既係一個人，即係佢係真係喺世上生出嚟嘅，咁當然係即係無玷受孕啦，呢、這個係嘛、就係、是、瑪利亞啦，即係根本佢係處女嚟嘅，但係佢係生咗個仔啊，唔好講啦嚇。咁、其實佛陀都就有都係咁喺夢入面咁樣嚇，咁、當然嗰個唔係處女佛陀嗰、那個，但係佢喺夢入面嘅。好啦，咁但係耶穌咧，佢所以佢既有人性，亦都有神性，所以佢係一個雙重嘅。但係按照阿美尼亞呢個最原始嘅基督教呢，佢話呢個荒謬，佢哋唔接受呢樣嘢。雖然佢哋最早接受耶穌，咁但佢哋話耶穌咪就係神囉、即係話，所以呢當然呢啲呢你話真係神學上嘅爭拗，我哋即係一個好典型嘅成日話咩經卷哲學啊嗰啲學究式啊，就話一個針尖上面可以容許幾多個天使喺度跳舞呢嗰啲咁樣啊，即係你知、即係已經中世紀嗰啲所謂經即係經卷哲學啊嘛。咁其實呢個都某程度上對於我哋啲 non-believers 呢就吓滴晒汗嗚晒嘴啦，你喺度拗唔使拗啦，即係話但係原來按照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同埋Georgian Apostolic Church 呢，即耶稣呢其实百分百是神、就只有神性，而是没有人性的，即没有人性的部分的，都挺有趣的、这些。咁另外有没有提到，当然啦，就是1915年那个灭种大屠杀，我提了好几次啦，咁、但是近好多呢有一个大灾难的，所以它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呢，就是1988年的大地震。我都唔記得有冇睇啦。咁但係呢原來呢個大地震係犀利啦，係死咗呢即係估計啦，即係因為有啲山區唔係好完整啊，就話25,000，有啲呢最高呢估計呢死咗50,000人，而受傷嘅呢就係、有成130,000人咁多嘅、所以1988年呢即係、阿美尼亞都係受到重創㗎。咁、另外呢咁但係於是好多人諗就話哇去到啲國家，我開頭都係㗎，真係好好坦白講㗎，以為都係比較落後啦，咁、但係去到尤其是喺葉利灣睇見呢，嘩原來好先進㗎好多，咁又好多嘅建築呢即係都係歐洲式嘅建築，即係好似去到一個典型嘅歐洲城市咁樣㗎，咁同埋好多咁鋪頭啊啲人嘅衣着啊揸嘅車啊咁樣，其實同好多歐洲城市冇分別，咁仲、有呢我記得好似第一日呢我哋就去咗一個藝術館，嗰、那個藝術館呢佢叫做 Cascade Gardens， Cascade 本來就係搞啲小瀑布啊， 即係一級一級咁樣流落嚟嗰啲咁樣嘅瀑布咧嚇，佢叫做 Cascade。因為佢嘅設計咧係真係咧就係咁嘅，佢就依山而建咧，一級一級上去，好開揚，同埋咧有好多雕塑喺度啊，即係好多花草樹木。咁但係咧一路行上去，又係一路有扶手電梯啊，亦都行樓梯都得。咁佢分好多層嘅，但係每一層咧都有好多嘅藝術收藏品。咁樣咧有啲咧就係古代啦，但係大部分都係比較現代嘅摩登嘅嚇。咁佢係俾亞美尼亞嘅藝術家咧。係有一笪地方咧，係可以能夠擺啊放置佢啲藝術品咧，係供所有人嚟參觀。哇！我自然大開眼界，因為即係我哋香港，我都間唔中會去下藝術館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啊？ 有去過，不過而家都好少噶啦、 啊。香港嗰個藝術館咧， 而家越嚟 咁啊，當然咧，其實差唔多等於免費嘅，所以你一定要去咧。10蚊雞喎，入場10蚊雞喎，咁啊入到去太冷氣都好啦，特別夏天係嘛。咁但係香港藝術館嘅你，即係所以有時候我哋井底之蛙啦。我以為哇，香港作為國際性大都會，嗰、那個藝術館都唔差啦，好都唔係即係個建設啊。我講當然個藏品就好難講啦，即係你同即係羅浮宮呢，梗係冇得比啦。咁但係基本建設，你覺得哦，一個摩登嘅藝術館就係咁噶啦。咁哇，但係原來去完呢一個亞美尼亞首都葉利溫入面呢個咁樣嘅嚇瀑布花園藝術館咧，你就覺得哇，香港嗰、那個哎呀，真係行埋一邊算啦。完全冇得比啊！人哋嗰個規模啊，嗰、那個氣派啊，同埋嗰個藏品啊，嚇、啊，同埋有好多即係好前衛嘅摩登，即係嗰啲現代嘅雕塑啊、繪畫咁樣咧，喂，完全真係香港爭好多皮。咁、但係香港就個個都識嘅大城市、啊，葉利溫咧、啊、嚇、啊，去邊度揾啊？應該話叫葉利溫啊，係嘛？咁所以有時啲嘢真係你未去過咧，你又真係唔知道啊。好啦，咁咧就另外都好似有提過一樣嘢咧，亞美尼亞係出產咩出名呢？飲嘅嘢係咩啊？ 飲亞美尼亞 嚇 ，brandy 啊 ，brandy。原來呢曾經講過㗎，好似丘吉爾都講過㗎。佢話啊，一個人咧最好咧，即係點樣最圓滿咧，就係唔知食邊度嘅肉啊，然後啊飲咩咧？飲亞美尼亞 brandy 啊，然後咧就係去吸呢個古巴嘅雪茄啊，咁諸如此類㗎。咁佢直情係 quote 係亞美尼亞。咁雖然而家今天我哋好諗起。就算係白蘭地都會諗到法國啦，係嘛？嗰啲乾邑啊，所謂啊 ，Cognac 贏啊嘛。咁但係 Cognac 咧就原來即係話以亞美尼亞嚟講咧，係佢哋即係梗係自認嘅啫呢樣嘢嚇。佢哋自認咧其實更加正宗，係更正嘅。只不過亦都咁講，因為法國咧好多嘢咧，即係佢哋真係非常之精心去做咧，啊又不斷改良咧。咁所以咧可能有啲咧就佢提升嗰個境界咧係高啲，因此佢咧亦都賣得。貴好多，咁亞美尼亞嗰啲咧，其實你喺國際上咧就梗係同法國冇得比啦。而我哋去到咧，即係睇翻酒廠啦，咁就真係我哋有試過嘅，就法國真係唔錯嘅，即係佢有啲係三年啊、五年啊、十年啊、二十年啊、二十年嗰啲櫃都好加關㗎啦，係咪？佢擺喺個木桶入面啊嘛。咁我哋即使試嗰啲三年、五年都發覺唔錯，所以後嚟咧，我哋真係買咗翻嚟㗎。但係咧嗰個我哋嘅領隊啊，香港出發定咗晚喺度嚇我哋咯。佢話嗱，你哋買咗亞美尼亞、白蘭地，遲啲我哋去格魯吉亞咧，就一點問題都冇嘅，因為兩個國家好 friend 嘅。但跟住你去亞塞拜疆咧，唔知你會唔會俾人充公啦嚇，或者要俾人罰啦？佢話因為咧亞塞拜疆一係回教國家，係唔准飲酒嘅。第一點，第二亞塞拜疆同亞美尼亞咧， 就係西仇， 冇錯，就水火不相容嘅。如果見到你攞即係行李入面亞美尼亞白蘭地，你死啦咁。咁樣咧就嚇到我哋咧，但佢又唔係講得好實在喎。我睇彩數啦咁。咁所以好多人都搏，咁我哋都搏，都買兩樽嘅。其實唔係自飲嘅，因為我哋都唔飲白蘭地嘅，係翻嚟香港送俾好朋友。咁但好彩就搏到嚇，即係好消息啊嚇。咁但係咧，我哋去到嗰個酒廠咧，係睇到一大桶酒。有一度佢特登有一個即係凹咗落去個位咧，就裝飾得都好靚嘅。但係中間有一大桶酒，咁嗰桶酒咧，佢就話咧，其實唔知係已經起碼十幾廿年前擺到㗎啦。但係佢上面有個牌都頗為令人感動啊。咁佢就話咩？佢話呢種酒咧，其實就唔係而家開，我哋係未來先開嘅。咁我一諗，哦，咁即係好似人哋啲時間廊咁係嘛？即係可能擺幾廿年先開都好啊，係嘛？即係啲白蘭地越擺耐越好。但係佢話唔係，原來個牌上面寫住咧，佢話呢一桶酒就幾時會開咧？就係、是、當我一時間我真係冇做筆記啊，我唔記得咗個地方名啦嚇，即係有個地方名嘅，就是、當呢個地方係個戰火停息，即係話我哋達到和平咧，我哋就開啦。咁呢個地方係咩咧？原來就係佢哋亞美尼亞同亞塞拜疆大家爭緊嘅一個地方嚟嘅，啊，即係等於呢個印度同阿巴基斯坦嗰個合集米爾咁樣啦嚇，咁但係都冇咁大嘅，細好多，但係都打崩頭。 咁佢咧，所以咧嗰、那個地方咧就係即係永不停息啊，嗰啲咁樣啊，大家嚇、啊、間中開火啊咁樣咧，咁啊爭議嘅。咁佢話啊，當呢個笪地方咧係達至永久和平咧、我哋就會開呢一桶酒嚟去慶祝噶啦咁。咁所以哇，我哋去到睇一睇，係、就又有啲感動啊，嚇好有趣。好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咧講一講下要快啲咧就轉入去格魯吉亞。好啦，咁時間未到之前，我好快就講講阿魯加拉啲基本嘅數據啦。嗱，首先阿格魯加亞咧，就我上次都講咗，亞美尼亞已經係絲綢之路，即係啊上面嘅一個必經嘅地方啦。咁啊，格魯加亞咧其實原來係則更加緊要嘅，差唔多係必經之路。所以咧喺嗰度咧，我哋係參觀咗幾個嗰啲驿站旅館啊，即係話專係俾嗰啲咁樣嘅商人咧，遠程嘅商旅咧，就喺嗰度休息嘅。 格魯加亞其實係中間嗰、那個，一定係 係亞美尼亞北面嗰、那個。即係佢喺亞美尼亞北邊嘅，咁、樣咧，其實格魯加亞同亞美尼亞咧嘅東面就係阿塞拜疆嚟嘅，咁就講一樣啦。但格魯吉亞就比亞美尼亞優勝嘅，因為上次講過亞美尼亞咧係冇海岸線嘅、即係全部係內陸嘅。咁但係格魯加亞就唔同啦，格魯加亞嘅西面咧原來就係呢個頻臨呢個黑海，咁、所以佢有海岸線嘅，即係佢可以有海港啊，即係啲嘢可以經海路出口啊咁樣。咁格魯吉亞嘅北面咧，其實就係呢一個高加索山脈，咁高加索山脈嘅北面就係俄羅斯㗎啦嘛，所以佢係同俄羅斯接壤嘅。咁而佢嘅地勢咧，亦都比亞美尼亞稍微高㗎啦，因為佢係靠近嘅山脈啊嘛。所以我哋喺格魯吉亞咧係有上去睇雪山嘅，即係唔係話真係上到去啲雪地度玩啊，而係上到比較高嘅地方咧，係近距離去觀賞嗰個雪山嘅景色，咁啊好靚。咁但亞美尼亞就冇呢支歌仔唱啦。亞美尼亞反而咧就只能夠咧就向西咧遙望嗰、那個咩啊阿拉拉特山，記唔記得？其實嗰個以前係亞美尼亞，但係後嚟就俾土耳其搶咗佢啊嘛。嗰、那個咪落亞方舟，話最後嗰個方舟停嘅地方咯，嗰、那個叫聖山或者神山啊。咁但係咧嗰個係雪山嚟嘅，但係就原來已經喺邊境嘅另一邊啦，即係而家係屬於土耳其。好啦，咁格魯吉亞咧，即係好多驿站旅館啦，其實有馬，但係有啲甚至係愛嚟俾你有啲駱駝嘅，所以有啲地方好得意嘅，即係因為佢好高啊，因為啲駱駝要喺嗰度休息噶嘛。係嘛？咁其實係有啲咧，就係俾你係住幾晚都得啦，或者長時間啦。有啲就唔係嘅，好簡陋嘅啫。其實我嚟俾你避呢啲風沙，所以入去就俾你避一晚嘅啫，咩設備都冇嘅咁樣。咁啊，好有趣嘅真係嚇。咁你真係有啲法師古之幽情，即係諗翻啦，成千幾二千年前啊，就係好多商旅咧不斷絡繹不絕啦嚇、特別咧就係運我哋中國嘅絲綢啊、瓷器啊、茶葉啊、印度嘅香料啊，就去歐洲咁啊。其實我真係都唔知，我冇做功課，真係唔好意思。咁我成日諗，咁歐洲用咩嚟買咧？歐洲有乜嘢運得翻去我哋中國想要嘅咧？啊，呢樣嘢真係其實真係唔好意思啊！我下次一定要做功課啊，回答呢個問題。好啦，咁講面積咧，其實格魯吉亞就比亞美尼亞大啲，但係所謂大啲都係兩個台灣咁上下啫。仲好似細啲 咁啫， 亞美尼亞就一個台灣都唔夠，咁樣咧就格魯吉亞就兩個，但係個人口咧亦都又唔係多好多喎。亞美尼亞就300萬啦，我最新睇310萬啦。不過我哋講過啦，其實有成700萬咧係散佈喺全世界噶嘛，即係好似猶太人咁啊嚇。咁但係咧格魯吉亞咧就係350萬，所以佢面積大啲，但係佢人口又多啲，但係多得嚟又唔係咁多，咁所以照計又好啲嘅。即係人口密度稍微低啲嘅，咁而且有即係海岸線咧，咁啊應該又會經濟又會好啲，咁確實係即係格魯吉亞咧係會比較上係比亞美尼亞富庶啲，咁但係你即係你喺亞美尼亞你唔覺得佢窮嘅？我覺得亞美尼亞啲人真係好嘢，好有骨氣嘅，即係當然佢哋有啲悲情嘅，因為佢哋咁多苦難嚇，咁格魯吉亞咧就係、是、比較上一個富庶些少嘅國家啦，尤其是其實佢而家最近咧係親西方嘅，甚至係親美嘅添嚇。咁啊，即係點解會係親咗呢個西方咧？其實有段古嘅，咁呢段古咧，其實就係話喺呢一個蘇聯解體之後，咁啊變翻而家俄羅斯啦嚇，咁、就有一個佢民族喺北面嘅叫做奧塞梯嗰個地方叫奧塞梯咧，其實佢係想獨立，想獨立咧，但係格魯吉亞就唔俾佢獨立，咁、樣，但係後嚟咧就於是。俄羅斯突然間出兵嘅，咁但係咧，時間關係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呢一個好有趣嘅歷史。 好啊。